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你，真假于是爱假装无力，为爱赎罪， 燃条牌打上爱